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一起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是名50岁女性，她是按34确诊之前同病房不同病室已经出院病人的陪病家属。这起医院群聚已经7人染病，累计目前国内42人确诊，1人死亡，12人出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按42近期没有国内外旅游史。2月23号全身倦怠咳嗽，到诊所就医。3月1号卫生单位追踪采检风险对象病人及陪病者，发现个案还有呼吸道症状，随即安排就医采检，收治负压隔离病房。今天确诊。案42曾经在2月17号到24号家人住院期间陪病，卫生单位初步调查。按36和37两位护理人员确诊之前，2月21号到23号照护按42的家人，其中按36与按42短暂接触，按37没有与按42接触，将进一步厘清按42的可能感染源。本起医院群聚截至目前，掌握接触者295人，采检247人，其中6人阳性，206人阴性，其余检验中。台南市一对2月25号从南韩大邱市返台的母女，在14天自主管理还没解除期间，到3家医院施打疫苗，但是3家医院都拒绝。台南市卫生局今天指出，医院执行感染管制措施，拒绝没有不妥。卫生局指出，这名女子和14个月大的女儿从大邱市返台，必须自我健康管理14天。但是女儿延迟3个月施打德国麻疹和水痘疫苗，所以女子就带着女儿到医院接种，3家医院都拒绝。卫生局强调，因应肺炎疫情日益严峻，医院执行感染管制措施，还有防范院内感染，拒绝自我健康管理14天内的幼儿施打疫苗，没有不妥。而且一般来说，幼儿接种了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水痘疫苗，可能发烧，在临床诊断上无法区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或者是疫苗引起的发烧。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今天质询口罩政策，卫福部长陈时中答复，大方向没有变，基本上健康的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没有必要戴着口罩。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赖世葆，你还是顺时钟比较好。赖世葆质询时说，专家认为疫情在全球各地爆发，健康的人也要戴上口罩，口罩政策需要改吗？苏贞昌答复，口罩政策一直都只有一个，就是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口罩留给需要的人，生病的人要戴口罩，身体不舒服甚至不要出门，前往医院或者是长时间在密闭空间也要戴上口罩。陈时中回答，健康的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没有必要戴着口罩，但是如果在密闭场合集会就得戴上。赖世葆追问，所以专家认为健康的人也要戴口罩这种说法错了。陈时中说，讲法不同而已。苏贞昌接着说，条件加严了，不过总体政策没变，你还是顺时钟比较好。赖世葆听了苏贞昌的答复说，好了，顺时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日本旅游业，几乎全日本景点都受影响。日经中文网报道，主打富士山周边观光的静冈县主要景点，截至2月上旬已经超过90000人取消饭店预约。山梨县的山中湖村更有饭店到3月上旬根本没有客人。九州福冈市有了确诊病例之后，市内精华地段天神周边饭店也接到客人陆续取消，一个月营业收入可能减少40%。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57点，涨幅1.41%，来到11327点，成交金额161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66点，2117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3点，涨幅1.15%，202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8点，29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8点，114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1点，263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8点，最新价位3025点。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今天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和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部和东南部恒春半岛容易吹起8到9级强阵风，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溪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 Tank 你的情歌，第四名王佑馨幸福的模样，第三名张若凡赤道上有知更鸟，第二名周兴哲受够，第一名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馨主持的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如果能回到你爱我的时候，飞碟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那边不行啦。 应该是网络不给力吧？ 到底是 KKBOX 问题，还是我们网络的问题呢？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我们先预告一下哦，就是第二个小时我们会有来宾。 是的，傅建颖同学。 好，讲完了，没事了。是 KKBOX 的问题。 颤抖着飞跃，和风雨暖阳倾斜，却冰冷的季节。你看啊，仲夏的弯月，你看它把回忆都切，倒挂天际的笑靥。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思南，这首歌叫做冬眠。大家起床了，而且冬天都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首歌就是让人家要冬眠， 所以应该说是歌做的跟他的歌名取得非常的好吧， 歌做的很深 就真的是让你想睡觉啊。 对， 两点十二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刚刚呢已经说到了，今天的第二个小时会有我们的大来宾来到现场，傅建颖同学。傅建颖对台湾的听众朋友们说，应该是个新人，没有听过他是谁， 不太熟悉。 但其实他出道十年啦， 哈， 他出道十年才要来台湾啊。这个就是下个小时真的要好好问问。 你说过去的九年。 就做过去这十几年来， 嗯， 对啊，也没有想过那个时候要来台湾嘛， 嗯，然后在今年， 就在今年， 现在， 在新闻还有发布会记者会上面，他们的说法是，为什么他会来台湾，是因为他的制作人就是伍家辉， 嗯， 伍家辉说想念台湾，想来看看， 那不就是他的工具吗？是他的一颗棋， 对啊。好，所以下个小时我们会好好访问一下傅建颖，他带来他个人的，这是他第三张专辑，他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也的确是在台湾生出来的。下个小时好好访问一下。那原本今天应该会有青春之歌的呀， 要提前了吗？ 现在来青春之歌吧。心口 缠着绵绵温暖的人间，爱却不可说的人，是匆忙的遗憾中我还不完的亏欠， 是风浪催变， 是繁华褪尽不守完全， 心意不变， 我心口人间的天， 重逢初见，过前换了我的新鲜， 花 当孤单的无边探访进你的眼。 哦，这个应该真的就是网络的问题了。青春之歌时间，欧巴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因为最近呢一直在看《想见你》，然后《想见你》里面呢有几首歌，因为它一直在时空跳跃，从19年回到1998年，2019回到1998，所以是回到21年前。 嗯，21年前 ，所以呢就是回到可能我们高中那个时候， 嗯， 所以就是这些歌听起来就特别有感觉，像《正月的秘密》。 总在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进入你的心？好想对你说，我正在想你。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真诚的心，遗忘吧过去的事，不要再怀疑。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你的声音，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才能靠近。我可以慢慢 之前呢，已经很多人说过《想见你》非常的好看，那我是很晚才开始追的，就最近才追，我甚至最后一集可能都还没看完，我要今天晚上回家才会看到最后一集。 大结局。然后之前呢，那时候你不在，之前有分享过，其实《想见你》的第一集看的时候，其实前十分钟我就想要弃追了。 哦，你有一开始看过前十分钟了？ 不是，就是我一开始 刚开始 要看的时候，因为前十分钟是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可是越看到越后面，就是你进去的那个主角当中，然后就是。我不能过去的那些人也都没有再出现的时候就会真的很深入在其中，然后也会很惊讶跟就是赞叹，就是编剧真的是想得很透彻 啊，很完整的。 对，然后你的角色塑造也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刚刚听到张震岳的秘密，然后莫文蔚的现在是莫文蔚真的嘛，张震岳的两部曲，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在高中时候学吉他连着学的两首歌，包括《爱我别走》《秘密》《真的吗》。要说到昨天，我们的姐妹，不是姐妹淘，我们的男女有事吗？我们的男女有事吗？上线了。然后其中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讲说，我是一个男生，然后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喜欢的人，可是我自己好像又有点不喜欢我自己。那我也觉得这个我喜欢那个人好像对我有点 若即若离， 对，好像也不喜欢我。我到底该怎么办？那就会对应到我最近在看的《想见你》，然后里面的那个角色，高中时期的女主角，就陈韵如，她自己也是，就是当你自己你都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你又怎么有办法希望别人喜欢你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则是一个女生在说我的男朋友都不报备，然后对我好像就爱理不理这样子，我自己心里就是觉得很过不去，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两个问题，再加上我又看到了一样是姐妹淘的邓一杯咖啡，邓一个人咖啡， 邓慧文医师， 对，邓慧文医师在讲说关于台湾女生对感情的期待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常在讲感情关系的时候，我常常都会说男生其实大部分就真的很烂，就是真的很糟糕。可能会有很多男生会听到说你干嘛，你自己是男生啊，你讲这是什么意思。但其实就是我在讲这些时候，其实我自己有意识到我自己的烂，所以就是我讲这些我自己觉得是很可能会引起部分男性的不快。但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说大家如果早点知道就 没有，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然后在看那个邓慧文医师的那一篇的时候，他就扮演了这个角色。常常在解男女感情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哦，男生就是不体贴啊，男生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但邓医师在那一篇，他是反过来检讨女生说，请问你们到底加了多少期待在对方的身上？你是不是要对方赚钱？你是不是被传统的意识束缚住，男主外女主内？你自己说好，我要去担任一个就是家庭主妇，我要相夫教子。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没有了经济来源，所以你当然会加倍的要求，希望对方你要赚多一点钱。但是一个男生一直被要求要赚多一点钱，那个是一个很。这些很大的压力啊，那我当然会想要逃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开始来抱怨说，哦，老公都不碰我，然后我们感情有问题，然后要沟通都不沟通，那这该怎么办？这个回到最初，到底是谁的问题？是男生不够体贴吗？还是其实就是有女生很多很多过多的期待？然后一开始是讲比较成人的感情问题，扯到了钱，扯到了经济。可是我觉得这个的源头还是要回到，就像高中时期《想见你》里面的陈韵如一样。当你对于感情的期待是一个，我就是要你100%的时间的眼光都专注在我的身上。我要你陪我上学，陪我放学，我要你陪我打工，然后陪我干嘛？每天晚上回家还要讲很多很多的电话，然后你去哪里要报备，回到家要说我到了，早安、午安、晚安。的这一些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很 needy 啊，这个压力很大，所以我就看了《想见你》，看了邓慧文医师的影片，看了自己《男女有事吗》的影片，然后把他们全部都串在一起。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是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就写了一篇文章，又让自己迟到了。 就为了写，就是放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我今天又花了十倍的钱搭交通工具来电台。 但那一篇真的是蛮值得男男女女都看一下的。嗯。 听完了两首我们的青春之歌，也是想见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有什么青春故事吗？0223639955，0223639955。 间谍放送， 主宰乐坛超狂纪录，最狂怪物星人，怪奇比例。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I'm the bad guy. Let me say, as long as I'm here, no.Don't wanna lie here, but you can learn to. All the good girls go to hell, 'cause even God herself has enemies. And once the water starts to rise, and heaven's out of sight, she'll want the devil on her team. 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最狂怪物星人，怪奇比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黄世泽。居家隔离是针对与确诊个案有接触的民众，居家检疫则是针对有中港澳或韩国旅游史的民众。要做的事是一样的：一、一定要留在家里或住宿地点；二、每天记录体温；三、自己和家人都要勤洗手；四、最好有独立的房间，与家人避免一公尺以内的接触；不得已要共用家具或卫浴设备，请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郑怡农最新单曲《千千万万》是热播戏剧《镜子森林》的主题曲，除了担任戏剧配乐统筹外，更参与演出。最值得期待的当代女性唱作人郑怡农，给天王星专辑，购买请洽火器商铺。 我是罗大佑。 青春中，你想说我的爱，我的人啊，爱的星空，我没有飞越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FM0223639955，2:28。嗨， 卡特玛丽，你好， 你好，你是？ 小胖， 小胖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守护永恒的爱。 守护永恒的爱。 对。 谁的歌啊？ 这是以前的线上游戏的主题曲，不知道现在还。 线上游戏的主题曲。 对。 所以你也不确定唱的是谁？ 那是 RO 啦，就以前许绍洋跟陈怡蓉的那个广告啦。 许绍洋跟陈怡蓉的广告歌。 对对对对对。 守护永恒的爱。哎，怎么觉得被你一讲就觉得那个广告词好像有连起来 ？RO 守护永恒的爱。 对啊。 好，我讲一下我的那个青春，就是以前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就交了就是网婆，就是那时候有就是女转就会想要就是找一个婆嘛，然后跟她走来走去这样子。 你说在游戏里面走来走去？ 对，就是找交了一个网婆，然后呢，因为。 被他管得死死死的，然后一直叫一直叫，然后整天跟他去接什么任务都要跟着他，然后我就玩了一只小号，就是另外开一只，想说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是被管得很严很烦，然后呢后来我就小号走来走去，我想说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自己开小号玩嘛，都没想到我看到那个女主他跟其他的他也叫他公，那时候我就火冒三丈了，但我也不动声色，就我就之后就是跟他某一次这个相处的时候，我就说借我一下那个游戏币，借我10万好不好，等一下那个公会还你，就他就借我，然后过一阵子我就说你去找那个某某人要啊，我就没有不打算还他，我就摊牌了。结果后来那个女主角她就骂说按出来供啊，我想说我靠，露出真面目了，原来他是男的。 哦，是啊、哦， 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 因为他后面已经骂脏话了，他说啊你出来供啊， 真的脏话也有可能是女生啊。 哎、欸，好像也是哈、哦， 对、啊， 反正就是，对，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双面的，然后就。我就是因为那个事情之后，我就从此不再敲什么网络，不信了。 你就再也不会再掉入网络的爱情陷阱当中。 我有骗回来，很高兴，至少我骗回来，也不是、啊、拿回我该有的。 你说10万游戏币，你觉得这就是你的代价，是不是？對對對，就陪你走来走去，你要还我10万游戏币。 对啊，看我那边陷入什么报道，我还截图游戏截图给朋那个以前给朋友看，说你看我有网婆， 你看我有网婆。 羡慕吗？我现在觉得很悲哀，人家有现实的，我有游戏中的，结果他搞不好还是男的，哎，好可怜， 好心酸的一段回忆哦。 这故事好精彩， 就是、忙半天不知道在忙什么， 太精彩了。 以前游戏很多人都喜欢交网婆，都不管，所以以前大家像我朋友都喜欢玩女生角色，就是你可以切到一些体力。 可是你是一个男性，然后你在虚拟世界里面装个女生、嗯，然后跟一个男生，然后要他撸来撸去的快乐来源是什么？ 就是可以回友说哈哈哈，你看我跟他一样 被需要啊，就是被需要嘛。最后还是虚拟世界在满足，还是人实际心灵上面的那一种情绪嘛？ 还有免费工具的说，哥，你陪我解任务，你帮我打，帮我扛，就是也是另类的工具人。啊，先是我的青春故事，谢谢， 谢谢小胖， 拜拜。 听到的歌曲呢，也是一首很 needy 的歌，叫做叶蕴仪的《如果真的爱我，就不要让我伤心》。所以《想见你》里面的这个，其实啊，陈韵如跟莫俊杰他们真的是天生一对， 但他们又没有在一起。 对啊，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事情嘛，就是一个心灵空虚的索求者啊，就是公主病的人，他会看上，他会喜欢的是什么呢？他会喜欢的就是那种。很独立自主，然后很阳光，然后很有自信的男生，因为那是他心中缺失的部分嘛，所以人会对于我自己没有东西，我特别特别想要。所以其实如果一直很 needy 的人配上个工具人，他们其实是绝配。因为工具人就是我愿意给，我一直给，然后我给你会让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这个的背后其实也是空虚啦，就是你都不需要我，让我觉得哦，你是不是？我是不是没有用或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两个人配在一起，在这部分是蛮合的。但当然，最后两个内在不平衡的人是也不会，也是会搞出一些事情来就是了啦。 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啊！ 嗨，你好，马克。 嗨嗨，你是？ 啊，我是阿样。 阿样， 对， 你的青春之歌是？ 瑞恩的《白色羽毛》。 啊哈， 对，我刚刚听到那个小胖说他 网婆的故事。嗯， 对对对，我的青春也是 网婆。 国二的时候。国二的时候交了一个网婆、也是 RO、对啊，交往了半年，然后他有来找过我三次、真的是女生 哦，真的是女生。然后都在同一个县市吗？ 没有，我在屏东，他在台北。 哇、 我那时候才国二，我还骑脚踏车去火车站载他。 那你的网婆多大？ 18岁。 他比你大，他高三生。 对啊，他好像毕业了吧？ Okay. 啊，我才14岁而已。 哈哈哈，是姐姐、 啊。 那见面就叫姐姐呢？ 啊？什么？ 不是很尴尬吗？ 也没有，也没有很尴尬，就是就变成真的男女朋友这样。 哇！ 什么？ 你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18岁的女生到了屏东火车站，然后你见到她，你骑着脚踏车见到她， 然后第一次见面之后你们就交往了吗？ 对啊，就是还没见面的时候，她就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这样子，然后就是她会唱歌给我听，所以才有这个青春之歌这样。对对对， 那，可是，在那个年代，你们应该是没有看过彼此照片的吧？ 没有，没看过。 所以第一次见面就是屏东火车站嘛，对不对？ 对啊。 那你有记得你们要怎么认出彼此吗？ 也就在游戏里面有讲好，就是他大概会穿什么衣服。 哦，好刺激啊！ 对对对，然后去接他，我还骑脚踏车带他去网咖。 你说 你 去网咖，然后再一起打 RO 是不是？ 对啊，对啊。 那你见到他，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好像比我想象中的年纪再大一点， 是啊，他肯定不是， 他也许不是18哦，他也许是28。 嗯，真的好像后来，发现他大我不止4岁，就大概大了差不多10岁吧。 哇，所以可能24。 对对对， 哇、wow ，然后 后来才发现的啊，因为有一次就是电话打的电话费太多了，就手机被妈妈没收，然后就跟他说要分手这样。对， 不是说该怎么办，就是要分手。 然后呢？ 对，然后几年后就有在 FB 上又那个重新相遇。 天哪！ 大概两三年前吧，他已经结婚了。 哈哈哈。 然后他有约我吃饭这样子。 哈哈哈。 对，然后问我要不要买保险。 哈哈哈！这什么神转折？ 你们是见面他问你要不要买保险吗？还是在线上聊？ 当然是见面的时候问啊，先把你约出来吃饭，然后我再那表明来意啊。 好尴尬哦！ 太嗨了啦！ 那你在见面的时候，还有看到他当年在屏东火车站那时的影子吗？ 哦，就没有了，就看起来是个大妈， 完全是一个卖保险的妈妈。 对对对。 那你现在呢？你现在结婚了吗？ 去年刚结婚。 哦，那你的老婆知道这一段好笑的过去吗？ 哦，不知道。对啊， 所以你他不知道这段过去，所以当然就是那个 曾经的网婆约你出来见面吃饭的时候，你也不会告诉她，所以你偷偷来，对不对？ 哎，没有啊，见面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情。 哦，那个时候还没结婚。 对对，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那有在跟你现在老婆交往中吗？ 那时候好像还没。 哦 ，OK。道德这边过，算你过，算你过 ，OK。 所以他当时在电话中就是唱瑞恩的《白色羽毛》给你。 对啊，对啊。 那你要展现那个宝蛋的诚意，要再唱一次吗？你再唱啊，我听听看啊。 怎么样？ 我考虑一下。 这个医疗险，白色 的羽毛飘动。 天哪！ 对，就是这样子。 太精彩。好的， 好，谢谢你们， 谢谢你。 好，拜拜， 拜拜。 白色羽毛值得再听一次， 真的，我现在听感觉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手上都有保单哎，用那个资料夹把它夹起来。 白色羽毛来自于瑞恩。 情缘中，你在中的发过雾中，迎着风弥漫着你离开的苦衷，公园里那几不塞的耳。生命笑容，一个莫名的感动，命运相同，墙上依旧悬挂那幅候鸟跃动，这房间我看不出什么悲痛，白色的羽毛飘动，春风掠过去 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线上满线的大家是要都分享自己在《仙境传说》里面的。 哎，他真的是守护永恒的爱。 0223639955，嗨， 嗨， 你好， 你是 古阿明哦。 Yeah， 哇，你一听嗨就知道哦， 那种碎碎的氛围。 我是他的宠物，他知道。 OK， 来找主人。今天你要讲什么？你不会也有网婆吧？ 我没有，我跟你讲，讲到 RO 我就一定要打电话进来了。 你有网婆你也不敢讲，对不对？因为真正的婆在后面，她非常火。 没有，我不知道讲什么网婆不网婆，我们不来这一套的。我先说《青春之歌》是那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因为那时候打网咖，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跟中毒一样，每一台都要听那首歌，这样子。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打网咖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练功，练一整天，8小时开下去打哦。那天好开心哦，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打到宝了，然后我还卖了很多枯树枝，枯树枝就是里面宝物，你知道吗？那攒那个 枯树枝，卖很多枯树枝有用吗？枯树枝听起来很废。 枯树枝就是一个树枝，然后你点两下之后，它会跑出一个怪兽，然后那个怪兽呢就是随机的，那出现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很烂的那种怪兽跟很强的，然后如果你打了很强的怪兽的话，它掉的宝就很屌，这样子。对，然后枯树枝之所以会很棒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买到那些树枝，你一个可以卖10万块的那个 RB。 哇，小胖之前被骗这么久的感情也才不过10万 ROB， 你一个枯树枝就可以卖到10万了， 真的很爽。因为那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机制，就是因为RO 有一个主城叫做中央之城，然后大家都会在那边休息，所以有些人就是很贱的那种高等的人，他们就会买很多枯树枝，然后放在点出来，然后跑出很多很强的怪兽屠杀涂炭森林，你知道吗？ 新人杀手。 然后最好玩的就是那一天呢，我买到很多枯树枝，我赚了很多钱，我赚了好多钱，我好开心。然后回家，我就回家，我很开心，我要继续延续我这个幸运值，知道吗？就一回家，然后就马上传送到那个古墓那边，城堡那边，我要去打网。 就我那个骑士，你知道，我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看到那个王，我真的很兴奋。我过去，我就一个人单挑走过去，因为打王就是会团体一起走过去这样子，要补血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我觉得我超屌，我就一个人走过去，然后在线上所有人看着我之后，我就用力的往他一挥剑，就我发现我挥下去，我是挥拳头。然后我打了他，就打了一滴血，就扣一滴血。我说：“为什么挥拳头？”然后接下来他回头一秒一打我，然后就死掉了。我就瞬间死掉了。我说：“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我刚没有拿武器嘛。”然后点开我的装备了，我全裸。 为什么？ 我被刀伤了。我全裸，我干什么？ 被盗账号会全裸？ 你在网咖没有登出还是干嘛的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就因为 RO 跟天堂不一样，天堂如果你被盗账号，你是一登录你只会穿一条内裤，这样子。对，你被盗账号就只穿一条啊。跟 RO 他的人物会设定一个服装在那边，所以你真的要点开装备栏，你才知道说你没有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我 所以当时应该有一群人目睹一个白痴去打王，但是全裸的状态， 就打他一拳，然后我全裸这样， 也是一个蛮值得回忆的故事啊。 对啊，我讲完了，我好开心啊！居然有人 RO 的我有把那个主题曲留在那个讨论区，那个 他就是要你播啦，他已经找好连结给你了。 谢谢哦，谢谢哦， 好的，拜拜， 拜拜， 拜拜。 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时代的眼泪啊，以前要打线上游戏，要去网咖才能打，还要付钱才能打。 嗯， 现在大家在手机上面打打打，每天没日没夜的打。 但不觉得还是在那个电脑萤幕打比较爽吗？手机真的太小了。 嗯、哦，对啊，可是对，就是时代的进步嘛。以前就是网络宽频不风行的时候，你要在那个网咖速度才比较快。 嗯， 现在每个人家里面都可以快的不知道跟什么一样呢。孩子们， 天哪，好复古哦，这个。 你们有打过一个小时打折以后90块的战略高手吗？ 你刚刚那一句话他们听不懂，字都懂，但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真的，其实想见你就是这样。我们回到2019，回到1998，其实我们讲很多话他们真的是听 不懂。 欸，对啊，包括什么小屁孩，什么中二病，他们这是什么字啊？ 但如果你回去你还在那边讲哦超酷，你就觉得嗯你一定不是2019，怎么还会讲酷啊？但其实酷真的还是会讲，你讲你讲傻爆眼，他们就嗯什么嗯。 为你我心跳， 哎呀、啊，我跟你讲，现代小霸王波特十尺三的大脚到有够快啦，相当会当载你1500公斤呢，造一抓就可比赚两抓钱， 这厉害！ 哪呢？要免费升级盲点侦测系统，柴油引擎新油有力过火造，小车驾照都会当晒啊啦。上重要是10000块都机会让你晒登去厝的， 安全跟赚钱都替你顾条条，我咪要赶紧来看现代小霸王波特。 Cheerio， 为自己加油。 说你不能没有我。 Ariel， 蔡佩萱全新创作 Cheerio， 一起唱。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郭书瑶。 成不坚定的晚上。 着光，戏弄我的时长，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人在暗河路潮上。 猫砂家里的味道还是这么难闻啊！ 想要去除猫尿的臭味，就让臭味滚来解救你。宠物环境清洁专家臭味滚，猫咪专用除臭抑菌喷雾，专属配方吸附臭味分子，轻轻一喷，30秒快速消臭。 还有除尿臭、用量省的豆腐猫砂，除臭、吸水、低粉尘，一包搞定。哇！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朕把刀摇嘎，可以吃下一头牛了。 皇上且慢，奴婢先用银针测试食物有没有毒。 你到底要测到民国几年啊？ 报告皇上，测毒就交给好物市集，严选商品，品质挂包件。当令水果寻找个体户小农直接合作，具备产销履历 SGS 或国家认可检验单位证明，无毒无农药无化肥，蔬果农产、五谷杂粮、肉品海鲜，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都吃过用过，因为喜欢所以才推荐给您。 好物只卖好物，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竹县卫生局今天处罚一名必须居家检疫却失联的男子林东京100万。 林东京前往中国大陆北京市旅游，2月25号搭乘厦门航空返台，本该居家检疫14天，但是却在2月27号失联。县府隔天公告姓名协寻，几个钟头之后，林东京主动前往新竹县6家派出所报到。林东京屡屡告知更正居家检疫地址，最后变更为台北市万华区，但是家庭访问以及警政机关协寻都找不到人，最后公布姓名他才主动报到。新竹县卫生局今天决定依违反居家检疫规定开罚，最重罚金100万。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指出，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南韩、意大利以及伊朗入境旅客必须居家检疫14天，这些居家检疫者将以机场排班计程车还有租赁车提供点对点交通服务，各航空站已经规划入境旅客动线乘车程序，明天开始实施。交通部航政司说明，中短途旅客以排班计程车服务跳表付费，长途旅客以桃园机场为主，由机场公司以包月的方式租赁小客车提供服务。措施明天上路之后宣导1周，如果3月11号以后违反规定，处以10万到100万罚金。北部医院新冠肺炎群聚感染今天再添一例，感染源依旧不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指出，目前确诊个案的病房病人全都移到单人的隔离房，整区病房已经封闭。新增的第42案为先前确诊50岁妇女同病房不同病室的陪病家属，医院群聚已经累计7人染病。初步调查，同院先前染病的护理师曾经与个案短暂接触，将进一步厘清感染源。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全指出，这是院内群聚，厘清感染源不只是为了解释病人怎么得病，主要希望厘清源头在哪，要去追，要知道社区有没有可能因为不明感染源再有其他状况。台北市卫生局列为健康关怀对象的48岁刘姓男子，前天倒在台北市一家便利商店，送医抢救不治，相验之后采检检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检体阴性，不必担心感染新冠肺炎。警方确认身份，发现刘姓男子疑似曾经和确诊新冠肺炎的病患接触，当时检测为阴性，经评估后认定感染风险低，列为健康关怀对象，不在居家检疫隔离或者是自主管理范围。全台超过50000名美食平台外送员劳动权益今天开始正式纳入规范，具有法律效力。劳动部今天公布修正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原本食品外送业者纳入各项作业安全危害规范，只要求业者参考，现在改为明确要求雇主应制备安全帽、反光标示、高低气温危害预防设施，也应依照劳动部发布的指引订定食品外送作业危害防止计划，包括了评估交通天候、送达件数、时间和地点、合理分派工作、提供各项安全设备以及职灾通报，全都属于强制，只要没遵守都能直接开罚。事业单位交付无雇佣关系的个人履行食品外送作业也准用代表承揽关系纳入适用对象。劳动部给予业者4个月的辅导期，辅导期过后规划专案劳检开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61点，跌幅1.22%，成为2108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201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0点，来到29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1点，11473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1点，2629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最新价位301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57点，涨幅1.41%，来到11327点，成交金额1616亿。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今天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和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部还有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都有8到9级强阵风，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金属棉，更吸汗更透气， 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提名 高普考7月17号考试，警察铁路特考6月13号考试， 考前冲刺百官网国营事业管理学专班4月强势开课， 最高纪录88天就上榜，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3:07，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会为你邀请到大来宾。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大来宾源自马来西亚来的这一位，对我们 伍家辉的棋子。 为什么叫伍家？他现在可能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叫伍家辉，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先讲过，就是说其实你已经出道了很久了，然后为什么选择到10年之后才决定要踏上台湾？突然觉得你这样跟日本的一些乐团一样啊，就是幼子嘛。就出道20年以后才决定要来到台湾，让我们掌声欢迎，就是带来他的第三张的专辑，对我们来说却很新鲜的《傅剑影》，掌声欢迎， 我自己掌声。大家好，我是伍家辉的什么棋子吗？ 哦， 棋子傅剑影。 哇，你还顺着我们讲？ 对啊，其实他我的确是啊。嗯。我的确是他先让我来看探试一下水温， 嗯， 如果他说台湾还不错的话，他可以再回来发片， 哦， 所以他派你先来感受一下， 对啊，因为他之前也没有想要发了，我也没有想要再发片了，直到大概3年前我们认识了，3-4年前我们认识，我们就有聊一聊台湾现在怎么样， 嗯， 他认识很多台湾的音乐人，想要带我来。跟大家 认 识一下， 嗯嗯， 所以2年前就有机会参加一个写歌营， 那个 Most，嗯， 对，之后就真的，水温还不错， 嗯， 我们都觉得那个温度我们都很喜欢，感觉台湾人也还蛮欢迎我们的， 哈哈， 就很开心，终于筹备了1年半，可以把专辑带过来了。 哦，嗯，好，所以这一张专辑其实要感谢音乐人协会，对不对？这算是你们的那个创作营，真的有蛮大的创作能量啊。 对啦，因为之前就是想说，创作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哎呦， 想要就是放松一下，跟别的创作人一起 玩， 对，一起去探索音乐，就是更多音乐人的那个想法跟旅程。结果探索之后是让我更开窍的。原来音乐那么好玩，音乐不是那么个人的东西了。专辑里面有3首歌是跟别人和谐的， 是，所以呢，就这张新的作品，然后才会问世。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闭门造车，跟大家一起就是集思广益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 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聊聊。 飞过脆弱的领口，害怕的摸索，我不想再保留最后对你。是最好的结果。 结果会不会是最好的？最后我们不再闪躲。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凌空，那今天呢2020年3月3号其实也是这一首歌 MV 新上线的时间，对不对？ 对，刚刚 就在12点的时候， 刚刚才上了，两个小时多。 对，所以一样，我们就请傅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因为在听到这首难过的歌，然后就说、会不会没有结果是最好的结果？听起来好揪心哦。这首歌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没有结果是在说上一段啦，他还是期待会有新的希望可以降临在自己身上的。这首歌我是在写别人的故事，一男一女都是我好朋友的故事，在他们从甜蜜期到争吵到分开，而且分开的原因竟然是很小很小的理由。 有多小？ 就是个性不合，然后双方没有人要退一步的那种小小的那种程度，我就觉得好可惜哦。可是到最后还是分开了，然后我也没有去做一个帮他们做一个挽回的这个 调解，这样 也没有做这个，所以我打算用一首歌来纪念这一段感情。而且这比较特别的是，我用男生的角度去 唱歌 去写那个词，以前的创作都是以女生的角度，这一次我想说，哎呀，我虽然很不赞成那个男生做的事情，就我要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他做了什么事情？ 就男生就很在分手的期间都会很绝情，你知道？就是歌词里有写到，最后对你冷漠，我也难受，那你就不要对他冷漠啊。我就是有这种出发点。可是后来我写了这首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男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再继续对你更好，或者是让你有一点点的希望的话， 那我们就分不开啦。 对，所以要够绝情才可以。 是是，所以当初那个个性不合，其实个性不合，我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你说他那个、那个起火点是小的，是不是？ 他是累积的。从一点点到最后，男生就哇，真的忍不住的那种。 有男生的创作人，很多男性创作人会揣摩女性的角度，然后写女性的歌，但比较少女性的创作者要从男生的角度去揣摩男生到底在想什么。 对，花了一点时间。 所以你是有一直跟他聊吗？ 有啊，他就每次喝醉了会跟我讲很多，我就快多讲一点，因为我想要写进我的歌里。 也没有要关心他，就是然后嘞，然后嘞， 没有做笔记啦，就真的有陪着他们呐、所以我才会那么深刻对这一段感情。 所以嘛，现在已经是确定各走各的路了。 对了，已经很确定，也对之前这一段感情有留念，还是会想念。双方都会讲，可是都就听歌吧。 那我觉得他们的结果其实也蛮开心的，就是最后共同朋友帮我们上这段感情 画上一个， 就是 还有 一 个纪念 呢。 对啊，其实有很多歌曲都是你当下经历的，你会觉得哦，好像不知道是我对号入座还是怎么样，好像在写我，我好像在唱这他的故事这样感觉。我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就是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一点点共鸣，因为我是女生，可是用男生的角度去创作，对，蛮中立的。 那最后你有把这首歌送给你的朋友吗？ 我只敢送给男的， 哦、 不 敢 送给女 生说。 所以女生到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想要用男生的角度切入，就是因为这两个朋友，你跟男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两个我都很好、就是我其实是觉得那男的比较幼稚的，就女生比较成熟，可是幼稚的那一方，他就一直觉得对方不成熟，在我眼里就你就是幼稚的、所以我就在歌词里面真的很多人说你真的很不像你平时会写的风格。对，男生就觉得自己很迷惘，我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其实就是好好的就可以了。旁人就是那叫什么， 旁观者清 、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这就是凌空。 对， 讲讲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一半太阳，一半月亮》，然后里面呢有五首作品。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叫做有这个想法出来，一半太阳，一半月亮呢？ 它是主打歌，可是主打歌它是一首甜蜜的情歌，跟我的形象不太一样，后来 你的形象是怎么样？ 就是我的形象不是甜的，不是给大家很幸福的感觉， 就冷冷的， 对对对， 灰灰的。 可是这个专辑就有成功的把我的形象给， 转变， 对，很严重的转变。大家现在一听到我的歌，都会幻想我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太甜的感觉。可是没想到我样子并不是那种， 你是高冷型 的， 嗯。 对啊，所以就像我自己的内心或者我外在跟内在都好，它是两面向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譬如说你去了音乐营创作营，然后那个时候在那几天呢，我记得好像是三五天，对不对？ 八天， 这么久。 对， 那个时候你们做出了几首歌？ 我们一组做了四首歌。 OK， 对，就是整个营期间你要完成四首歌，对了。 那后来就是这些歌，就是他们有真的变成我们听到的歌吗？ 这首是我在营里写的第一首歌，然后我的最后一首歌写了一个比较单纯用吉他为主的歌，因为到第四天的时候就觉得好想要清静一下，就写了那首歌。没想到那首是第一首被收入在别人的专辑里头，对，真的没想到，因为你就觉得你要跟大家竞争，你一定要写一首比一首还要更 强、 大声、更节奏更快、更强的，对。然后这一首我自己收入了， 所以很厉害，你花了八天，然后去这么密集的营队，竟然创就是有四首歌，然后里面有两首就被用到了，这个比例很高哎。 其实另外两首也是被用掉了啦，就是有一个创作人他自己也是 hold 了，他其中一首是写的，我觉得创作人都会在里面默默的收歌，没人要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买回来。 好，所以里面呢就是创作这些歌，然后有机会我觉得很棒哎，就是你以前自己的创作会是用什么方式，然后在那个创作营当中你又学到了些什么方式呢？ 以前就是喜欢关在家里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创作一定要在夜晚， 很多创作人一开始都这样， 对，一定要把自己困在一个不好受的感觉，要去挖以前很不想要再回忆起来的故事，然后写进歌里，但是我觉得啦，我比较传统比较旧的做法，可是现在我的比如说我的歌单里好了，我平时听的歌单里其实已经很少伤心的歌，很少，少之又少，就算是伤心的它是比较有意境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只要开 loop 一个 track， 或者是去跟朋友比较即兴的那种创作方式，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也比较不会一直生产不出歌来的感觉。现在的创作我觉得蛮流行的，很多人都在和写歌， 所以这一次就是跟大家一起和写。那你的团员有谁呢？就是一起写歌的那一群人，那时候那一组《 一半太阳一半月亮》这一首的团员是一个韩国人，还有一位台湾的填词人，所以是跨了三个地方，马来西亚、韩国跟台湾，所以完成了一个 跨国合作。 对，听起来感觉像是有一点南洋风味，又带有韩式的节奏气息的那种歌。然后第二首《孔雀鱼》也是跟韩国人一起合作。 是， 其他的都是马来西亚人。 就前两首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生长的地方跟你的文化好像就会造成你对某一些 beat 或是某一些和弦会比较有感觉，然后当你按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不一样，就像你专辑里面这两首歌听起来觉得就是跟一般的就是我们平常听的东西就是感觉不太一样。 对对对，我以前就是比较少听韩国歌，就是很喜欢沉浸在伍家辉的歌里，就是那种氛围，你知道，一定要这种听着他歌，我就觉得很舒服、很疗愈。可是后期我开始慢慢有接触 我真的很迟才接触韩语歌，嗯，我觉得我接触的太晚了，嗯，可是西洋音乐我一直都有在听，嗯，可是都是偏摇滚类的，嗯，我觉得自己要先接受我才可以去演唱这样子的类型的歌，嗯， 所以那个时候在创作的时候你听到了譬如说你们在一起创作的时候，嗯，你听到这些东西你有觉得嗯这个很不习惯，说哦这个我没办法唱吗？ 不会啊，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只是没有想到我可以去 驾驭这样的 东西。 Okay， 当然他们有给我很大的鼓励，嗯，毕竟韩国人他也是第一次跟马来西亚歌手合作，嗯，因为我在营里面的职位是作曲还有演唱的部分。 哦，我刚刚以为你说还有包括翻译官的角色的 差不多的确有这个角色，因为那韩国人说英文， 对， 然后我跟他用英文沟通，嗯嗯，anyway 他就没有跟马来西亚的人合作过，嗯，他也没有跟台湾人合作过，嗯，对他来说是很新鲜，嗯，跟我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嗯，就台湾反正台湾人也他很紧张你知道吗，嗯，跟我们同组的那个，啊，为什么我有两个外国人， 啊，可是我进去那个营队他是怎么分组啊，是里面的他你进去他就已经帮你分好了， 对，已经分好了， 所以可能就是很像联谊见面，就哎，欸，你好，我们接下来八天是同一组， 啊，真的我真的是第一句先跟他这样讲， 所以如果是一个很内向的创作者到那边等于是把自己逼到一个 极限， 对对，可是就一定要讲话，一定要完成一首歌，没有办法播一天一首。嗯嗯，对啊，嗯，所以我们那一组还好，我们那一组就是可能沟通上会有一点，我需要做一点小翻译的动作而已，嗯嗯。可是其他就是讲中文的那些都玩很嗨啊，对啊，嗯，也嗯，而且他们工作的那个韩国人工作的速度。进， 哦， 度 很 快， 快 很快，哇哦，嗯，我有点跟不上。啊，对啊， 虽然很快是你。要做什么他很快就会出来，他会一直定很明确的 schedule 这样， 他会就可能我录久了想要喝口水，还是休息一下，他就说我忘了你要休息，好好休息一下 我忘了你要休息， 他就一直在工作啊，他的工作时间就是一直在工作就对了，嗯，哇哦，可是歌手你知道有时候情绪上来什么 我们 需要拿捏一下，对啊，嗯，他们有调教了我一下 一半太阳，嗯，一半月亮，我是你能依靠的力量，没有谁能够代替，是我们的心， 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Yummy》。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溪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 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基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基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基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重新过来。飞遍你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关于你所有事情，我不开心，却也不让你解谜底。小脾气是我偶尔耍耍个性，都怪你玩财迷，真不太聪明。和你听着同样歌曲， 刚好来到了3:30，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是傅建颖，带来他的最新专辑、最新作品。刚刚听到这个也是甜得不得了啊，《蓝色梦》。 太甜了，我自己也不太习惯。大家好，我是傅建宇。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会觉得说，因为感觉是新接触，所以你唱什么我都觉得可以接受，就觉得很合理。所以你的老歌迷应该会很震惊这一张专辑，你的声音跟你的作品， 对他们比较不习惯我现在的声音是长这样。其实一直以来我声音都是这样的，只是我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之前唱情歌，情歌一定有不同的， 比较悲的情歌， 用的那个 tone 不太一样。 那你这次进入一间，你会重新想要抓那个感觉吗？做一些就是唱那些比较甜的？ 没有，就歌曲的方向曲风， 你说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唱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制作人是那个韩国人，跟伍家辉两个共同制作的，一半他还有那个孔雀羽，所以在有韩国人的情况下，他会比较偏向我要那种甜甜的声音。然后伍家辉就说：“哎，太甜了，觉得有点像小女孩。”他要我比较内敛，所以他们两个花了很长的时间， 是他们自己要沟通那样。 他们要沟通，我就一直关在录音室里面看着。就是无声的沟通，然后录音室他们会把我 mute 掉，有时候我听不见他们讲话。 对， 我说到最后你们到底要哪一把声音啊？我们最后决定用甜的 ，OK。 所以武家会屈服了， 对，他相信韩国人工作。 OK， 也是，因为毕竟这个歌是他做的啊，对不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象在其中，对不对？ 对，双制作人我还倒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情况。我还要做调解的那个工作。 就是、至少他们看起来应该是平和的在沟通， 就比手画脚之类的。所以我就我先出来一下好了，我就会问他们刚刚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觉得你的痛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后来我自己也比较觉得那样的痛比较适合 这一首歌那样的曲风。 对。Okay. 接下来的歌，我的老歌迷朋友他们都接受了， 因为 对， 习惯 第三、第四、第五都还是偏向以前的我的样子。 刚刚呢，就是有说到，其实你说你可能本来没有你的重心，可能已经没有在创作上面，可能没有在唱歌上面。 对。 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重心那时候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有制作吧，偏一些幕后的工作。如果有工作我就做这样子，尤其是广告类的那些比较多， 广告配乐之类的，然后遇到了伍家辉， 对，他就把我签，一开始只是签我，做他的那个作者，创作人，是创作人之后的一年吧，他才决定把我签做歌手，因为那一年我的创作量还蛮高的，好听的不好听的都有，他听到有一首感动到他了，他才决定不如试一试好了。 OK， 然后就来台湾了，就参加创作营了，然后参加创作营以后就有歌了，就有作品了。然后 对，之前他签下我的那期间的歌都没有用在专辑里。 是哦， 对， 你说你那一年产量很高的那一年， 对，都没有用一首都没有。他只是在磨练我而已。 所以他其实眼光看得很远，他会不会一开始其实就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只是先让你磨一下，就是你一直创作一直创作一直创作一直感觉一下。 他一直觉得他看得见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到。我也不知道怎么那是什么潜力。我想你老师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教我创作是怎么样的嘛。他就一直不说，那你要至少你要教我四个 chord 啊，用吉他大概教我一下啊。他就很敷衍我的教了一下。他说创作真的不是可以用一代传一代这样子来教的，要自己去磨练。后来就第一个磨练就是把我带到来那个创作营，因为那时候我是超级无敌害怕的，毕竟我没有真正的就是卖过歌给台湾的歌手，只有马来西亚的几首而已，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资格。后来他就一直骂我说你什么没有资格，你去试一下，然后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的我。他你说的对啦，他可能知道他要一脚把我先踢出去，之后才会把东西带回来的。 那接着下来就好，就有歌了，然后进入到制作期，然后之后来台湾。那现在你是台湾马来西亚两地飞吗？ 就这一次的宣传期待了近一个月，之后我就会回去 马来西亚做宣传。嗯，对，短期内也很少工作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是不是？ 工作量很 比较悠哉的状态做宣传。 嗯，我不知道用什么心态耶，又很想要去很多地方跟大家分享，可是又 没有办法， 对啊，只可以在线上跟大家多多互动， 多开直播， 对啊， 对啊，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办现场的音乐会或干嘛，因为反正就大家会比较担心一些， 对对，真的， 好吧，所以目前没有办法实体就直接面对面听到傅建颖，不过大家可以追踪起来，把他的 IG 和 Facebook 都追踪起来。 对，我还是还蛮 active 在线上的。我的 IG 吗？IG 是 JYINPOH， Facebook 也可以搜傅建颖，健康的健，聪明的颖。 今天 呢，在上面也可以买专辑哦。 哦，是哦， 线上对。 哦，你说 线上，我们有就是有一些资讯都放在我的 Facebook， 那边可以知道更多的详情。 OK， 所以你现在创作已经找到一个新的感觉了，不用再像以前很认真的挖自己，让自己很难过，就这种蜕变感。 我其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整个世界都在变化莫测，很多事情在发生。我就很想把这个事情就是写进新歌里，因为很多人也在做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要慢慢的消化。我现在每天都会写一些小笔记，对，小就是想到什么就写进来，并不是很明确说这是给疫情的，这是给这个世界的，并没有这么的明确，只是我现在的感受， 就有点想法就写下来就记下来，也许某一天它可以长出一棵花一棵树，不知道。 对，我会拿台湾的那个花回去马来西亚灌溉，看会长出什么样的树。 然后下一章的时候就可以再来问问当时比对现在跟未来的感觉。 对，这现在阶段真的太多想法了，每天都不知道该喜还是怒还是哀还是乐，好复杂的思绪。 今天要非常感谢傅建颖，然后来到电台跟我们分享的新专辑，这张作品叫做《一半太阳一半月亮》，谢谢傅建颖啦， 谢谢， 拜拜。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傅建颖。那我在2月21号正式推出了我的第三张专辑，首次在台湾发行的专辑《一半太阳一半月亮》。 这首歌其实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曲风，是一首轻快电气质感的情歌。他说的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个体，他们相遇，最后他们相爱了，是一首很浪漫的情歌。他说的是两个人其实可以互相包容、磨合、接受对方的不完美，这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 就让我们搁浅在这里，谁也不需要去假装长大，在偌大的世界里飞翔。你是我眼睛里的太阳，我是你能依靠的力量，没有谁能够代替，是我像哦，像孩子一样，点一首歌让我慢慢漫长，让它陪伴在未来的路上，哦，未来的路上。一半太阳，一半月光，在银河中把伤心寂寞给遗忘。 幸福，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 你辛苦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我倔强的模样，决定我的翅膀，摊开温暖手掌，跟着我一起闯。 新主打《 幸福的模样。 跟着我一起闯，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当空气中危机四伏，让 Volvo 全程守护你的安全。Volvo 首创 Clean Zone 医疗级纯净奢侈，以感测器主动监控空气品质，独创隧道式多层净化程序，隔绝 PM 2.5 超过90%，再加上循环换气科技与三大国际认证抗敏材质 ，Volvo 不只给你全面的安全防护，还有健康一路随行。 黄教授早、 怎么这么没精神呢、 哎呦，来不及买早餐，好饿哦。 来，这一包有奇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给你，严选20种纯天然有机谷物，搭配饱满杏仁颗粒，还有5添加糖的健康新选择哦。 哇，小小一包放包包，健康生活一起打包。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选购。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柯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印度神话的故事当中咯。那其实呢，现在这个印度的文化也是越来越传播，你现在打开 Spotify 然后看到这个 viral 就是全球疯传的一些新歌里面，你会发现有超多超多都是印度歌。 是哦。 然后呢，在印度不管是他们的电影或是他们的音乐，然后他们的故事当中，对，就是会有一些印象，譬如说他们会唱歌跳舞啊，那这些唱歌跳舞都在唱的是什么呢？很多是他们的神话故事或他们的叙事诗，就是像以前的这种吟游诗人把一些传奇给记录下来，一些英雄传奇。那印度教呢就是这么的奇妙，又是因为他们的神非常的多，然后他们神跟人的关系可能跟像基督宗教神跟人的关系又不一样，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跟佛教又不一样，所以他有很多很多很奇幻的或是 故事吗？ 故事在其中，然后就是有点超出你想象的故事在其中。 有比伊莎贝拉还超出我想象吗？可能要读了才知道。 就让我们来看看咯。然后因为这一些神们，他们可能同一个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名字，就有点像希腊神跟罗马神，就以前是希腊神，可是罗马他们帝国成立以后，他们就觉得哦不行，我们要把这些希腊神变成我们自己罗马神。所以其实太阳神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名字，爱神有不一样的名字，但其实那只是不一样的文化，在这些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为了要让你们这些异教徒或你们这些异种文化的人同样归纳到我的文化旗下，所以我就在我的文化当中然后编出了一些更其他的东西，然后吸住你的把你的文化也编入我的文化当中，然后你就可能会比较归顺于我。今天要讲的是叙事诗《摩罗衍那》。从前从前，地上由于罗刹一族的王罗波那势力大增，甚至呢对众神的世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罗波那呢也是梵摩的子孙，可是他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像神明一样不死这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呢他希望也可以获得不死力量，他就经历了严苛的修行。经过这个修行之后，他获得了不被众神及魔神族所杀害的能力。之后罗波那便以楞伽岛作为据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个据点原本是众神的居所，可是因为他们无法抵挡强悍的罗波那，就节节败退。毗湿奴为了要打倒罗波那，就降临到地上。这是因为人类并不是神，也不是魔神族， 所以人类就可以打倒罗波那啊。毗湿奴决定要降生为居萨罗国石车王的儿子。 哎，等等等，这本书那个字也太难了吧？ 对啊， 真的哎。 对啊，嗯，石车王有四个天资聪颖的儿子，这四个儿子分别是罗摩、婆罗多、罗什曼那和沙陀古那。尤其是长男罗摩长大后文武双全，是个非常有人望的青年才子。其实这四位王子啊，都具有毗湿奴的神性。那从前呢，石车王希望呢可以得到获得子嗣，而向神明祈愿，就拿到了一种只要喝下就能怀孕的特别饮品。 天哪，这什么饮品？ 王想要将这个饮品分给他的妻子们。罗摩的母亲拿到了一半，剩下的就分给了婆罗多、罗什曼那和沙陀古那的母亲。结果所有人都怀孕了，四位王子都长成非常优秀的青年，而罗摩是继承了最多毗湿奴神性的人。某一天，罗摩受到了圣仙当中的众有仙人请托，就是 这些神仙就拜托你啊，拜托拜托，你赶快去打倒住在森林中央的魔物好不好。因此呢，就和弟弟罗什曼那一起踏上了旅程。两个人呢，平安地完成了任务，收到了如山一般高的神明武器作为礼物。他们在旅途上呢，经过了皮提诃国，便请对方呢让自己观赏一下遮那杰王一族代代相传的传说之弓。简单就是说，哎，我听说你们有个传说之弓，你让我看一下好不好？这张弓呢，是在非常久远以前伟大的湿婆神赠给他们的。那这个王呢，在西多公主的选婿仪式上面就说，我会将公主许配给能够拉开这张弓的勇士。这个西多公主啊，就是大地女神的女儿。为了迎娶貌美如女神的公主，各国国王王子都来挑战，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拉开弓，甚至他们连弓连拿都拿不起来。由爱生恨，怒火中烧的诸王，甚至有人就开始进攻这个国家。糟糕了，这个王呢，在神明的保佑下，总算是保卫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真的是令他感慨万分。听说了这件事呢，哎，罗摩就兴冲冲说：“哎哎哎，我也想要摸摸看那个弓啊！”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罗摩将手伸上了传说中的弓。 罗摩就那个长子嘛，文武双全那个。 没错，轻而易举的就将那个湿婆神弓拿起，拉动了弓弦，但因为不小心拉得太用力啊，弓直接从正中间一断为二。弓折断的声音有如雷鸣，响彻全世界，连众神都听见了那声音。这个王啊，非常的感动，就决定依照原先所说的，将西多公主嫁给罗摩。因此呢，这个王通知了原本的这个罗摩的爸爸，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除了罗摩之外呢，罗什曼那以及其他的兄弟也都和王族的女孩们成了亲。居萨罗的王子们对皮提诃国的公主们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幸福快乐的婚礼。 怎么今天是一个爱情故事哦？ 既然呢是叙事诗，你就会知道叙事诗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长的。然后呢，这个英雄的旅途呢，也都是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刚刚只看到了前面就是一帆风顺的样子嘛，所以我不知道未来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问题呢。今天的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玛丽的最爱《Mayday 五月天》这首歌，日文版的《拥抱》。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见，拜拜。